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不断提高对灾难的应急能力。朝鲜红十字会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保持合作，更新紧急情况计划，不断改善应急体系和方法，在受灾危险率较高的居民地区组织红十字急救队来进行各种讲习和演练，一是会员志愿者和防灾义务人员掌握有关在发生灾害时圆满进行水卫生活动、卫生保健活动和急救工作的能力，更新以洪灾为主的预警体系，使之成为一个包括各种危险和不同领域的预警体系，还出版发行各种防灾参考书，来提高志愿者和灾害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以及居民应付灾难的认识。